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借命而生，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。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，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，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演播江宁。 几天之后，杜湘东再次出现在了那座小楼院外。此刻他已经没有必要进行多此一举的伪装，就那么敞露着头脸，大大咧咧地跨坐在三蹦子上。星期天上午是许文革难得出门的时刻，这个规律在为期一年的蹲守当中从未失效，今天也不例外。当斜对面的那家小发廊拉开窗帘，更远处的几家饭馆乐声大作，眼前的铁门豁然而开，奔驰车缓缓驶出，在两只蝴蝶和老鼠爱大米的伴奏下，开上了这片城乡结合部里唯一宽敞点的水泥路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如果他沿着水泥路拐上国道，那就别想追上了。所以杜湘东刚看到自己的投影在锃亮的车身侧面一晃而过，立刻把油门也拧到了底，但是他却不是从后方跟踪，而是画了一个弧线往车头的方向包抄了过去。几秒钟后，市场街上的人们都看见了有惊无险的一幕。奔驰车正在提速，突然从斜刺里钻出一辆破烂无比的带棚三蹦子，他嘶吼着颠簸着，前座上的骑手还耸起肩膀做出了冲刺的姿态，几乎要一头扎到汽车轮子底下去。紧接着是一声尖利的急刹车，硕大无篷的奔驰车总算停住，车头距离三蹦子才不到半米的距离。奔驰车的司机开门跳下来，脸下的煞白，火气倒挺大，他上前推了杜湘东一把， 作死呢你。 杜湘东一躲，顺势抓住对方的胳膊一扭，就让那个20多岁的壮小伙子低头弯腰动弹不得。杜湘东人是老了，总算功夫还在，所以这次亮相还称得上是威风。他压住胸口的喘，尽量利索地从三蹦子前座上跳下来，这才推开司机，说了一句，没你事儿，我找许文革说话。这么说的时候，杜湘东已经看见了从奔驰车后排座里钻出来的许文革，还看见了从小院里飞奔而出的刘秋谷和一群小伙子。那些人手里都有家伙，有的拎着扳手，有的攥着改锥，有一个快2米高的家伙居然扛着一副千斤顶，天知道这些家伙是正在修理机器还是准备修理人。但是毫无疑问，如果再动手，要是当年的杜湘东不出半分钟也得趴下。一力降十会，板砖破武术，越是练过的人越是懂得这些道理。然后杜湘东听见许文革叫了一声， 杜管教。 杜湘东突然意识到，自从许文革1989年越狱，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如此清晰的面对面相见。此前无论是在矿井还是看守所，许文革对他而言都只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背影。为了让那个背影还原成人像， 最好的一段年岁已经被耗费了。杜湘东便缓缓走了过去，经过那辆奔驰车，经过虽然被许文革喝止，但仍对自己怒目相向的刘秋谷那一群人。杜湘东直盯着许文革，许文革也直盯着杜湘东。当两个人只有一步之遥，杜湘东抬起手来插进兜里，这个举动让刘秋谷紧张起来，那个眼神就好像杜湘东会要掏出一把枪。于是杜湘东笑了笑，与此同时他也看见许文革对刘秋谷摆了摆手。在严阵以待众目睽睽之下，杜湘东把一张银行卡塞进许文革的上衣口袋。杜湘东说，密码是姚彬彬的生日。 您何必呢？ 甭废话，这张卡里有20多万，和医院账单的数目分毫不差。钱是向刘芬芳她二姐借的，一家人明算账，作为抵押，他们白纸黑字的承诺，如果还不上，就把看守所宿舍那套筒子楼过到人家名下。刘芬芳她二姐不差钱，也不差房子，但是杜湘东的表态和他此时告诉许文革的一样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，谁的便宜我也不想占。听到姚彬彬的名字，许文革脸色不变，眼底却有一丝微光闪动，这也在杜湘东的意料之中。假如早就变成了一个没心没肺没有过往的人，他许文革又何必回到六七厂，何必接走姚彬彬的妈妈呢？因此在继续直视许文革的时候，杜湘东的目光就具有了揭露性，他甚至感到自己扳回了一城。但是许文革随后的表现却让杜湘东始料未及，那个人突然咧嘴笑了，笑得亲热而诚恳，就好像杜湘东从来没有看管过他，追捕过他，监视过他，就好像杜湘东不是杜管教，而是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。许文革根本没有再顾及兜里的银行卡，那个意思很清楚，无论是20多万还是与杜湘东互相监视这个事实，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。许文革现在仿佛只对杜湘东这个人感兴趣，他仿佛早就期待着与杜湘东重逢。杜湘东的胳膊也被许文革揽住了，许文革说， 赶得好不如赶得巧，带您去个地方。 几乎是懵懂着，杜湘东坐在了奔驰车的后排，笑容绽放的许文革宽厚而温和，但是却蕴含着某种令人无法拒绝的力量。或许这正是他这种人在中年时代应该具有的姿态，越是底气十足，就越证明了此前那些苦没有白受。想到这些，杜湘东立刻后悔了，但是车已经像一艘大船似的稳稳开动了起来。司机回过头来已经换上了一副恭顺的脸色，问道， 许哥，路线不变吗？ 许文革点了点头，又摇下窗户对刘秋谷等人挥手让他们回去。此后他就陷入了浩大的咳嗽，每一声似乎都伴随着肺泡爆裂。幸亏许文革的身上和车上到处都藏着进口药，随手掏出一瓶往嗓子眼里狂喷，总算渐渐平息了下去。但是他的胸膛仍在剧烈起伏，一张脸憋得通红。看着许文革痛苦不堪的忙活，杜湘东却感到尴尬，他不知道是该象征性的帮他一把，还是应该更加象征性的询问一下病情。最后他只能选择安静地坐在许文革身边，连这趟被迫同行的目的地都没有打听一句。杜湘东猜测许文革大概会带他去疗养院，展示一番姚彬彬的妈妈享受的优厚待遇，由此证明他这个曾经的逃犯如今的资本家是不忘本的，有良心的。但是杜湘东又想错了，奔驰车没有开向通往城北的高速入口，而是拐上国道又往东行驶了几公里，在沉沉雾霭之中，第六机械厂大门出现在了前方。四下空无一人，铁门紧闭，但是司机按了两下喇叭， 立刻有一个保安从传达室出来为他们放行。车子在空旷的厂区里穿行，不急不缓，但是却熟门熟路。不久来到主楼前方，司机刹住了车，回身又问：您进去吗？许文哥说： 直接去车间。 车子就又动了起来，绕过主楼，穿过一道铁门，停在一片厂房附近。都是几十年前的建筑，灰砖砌成，四四方方的，像若干密不透风的盒子。外墙上刷的标语也不是时下流行的“向时间要效益”，而是当年的“团结起来，振兴中华”。杜湘东想到，他来过六机场无数次，但是却唯独没有走进过这片厂区的核心地带。作为警察，他并不需要了解工厂是如何运作的。而这时，许文革已经跳下车来，开始带领杜湘东在那些灰盒子之间穿行。经过一个地方，他说： 这儿是热加工区。 经过一个地方，他又说： 这儿是动力区。 此外还有仓库、装配车间、质检车间。总而言之，第六机械厂是一个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地方。它曾经能生产若干型号的车床、线床，还能为一些更大型更精密的设备提供零配件。进行这些介绍的时候，许文革旁若无人地走在杜湘东身前，他挥舞着手臂，步伐变得轻快了，连佝偻的身板都挺直了起来。从这个人身上，杜湘东突然感到了一派天真，那感觉就像一个孩子正在向他炫耀什么复杂的玩具。这是一个杜湘东从未见过的许文革，和那个强悍的、决然的、浑身戾气的、处心积虑的许文革判若两人。就这样，他们穿越了大半个厂区，来到一个和其他建筑并无二致的灰盒子门前。许文革又说了一句： 这儿以前是铸造车间。 脚步终于慢了下来，杜湘东随即反应过来，姚彬彬生前就在铸件车间工作，而许文革是维修版的。杜湘东跟在许文革身后走到车间门口，看着许文革掏出钥匙打开铁门，又拉下了电闸，咔的一响，呈现的是一幅亮眼的景象。车间内部已经被粉刷干净，连头顶上都换成了这两年才普及的高压氙气灯，地面上铺展着一条杜湘东看也看不明白的机械生产线，在灯下静默地反着光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借命而生》。 接着，许文革开始了更加滔滔不绝的介绍。他告诉杜湘东，铸件车间马上就不是铸件车间了。和厂方签署合资协议之后，他立刻着手对这里进行了改造，准备用于制造专供重型卡车使用的耐高温刹车片。不仅是铸件车间，这片厂区里的大部分车间都将重新装修，更换设备，生产的将是和汽车相关的各种配件。许文革又告诉杜湘东，投资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工厂，对于他这家公司来说当然是一场豪赌。不过好在股东们都信任他，又拉到了一笔风险投资，所以钱是不用发愁的。他还告诉杜湘东，买卖人通常认为老旧的国营工厂是一个大泥潭，政策紧，插手的头头脑脑太多，还得养活一群吃闲饭的。但是他许文革是从厂子里出来的，他知道那些按照军工标准培训出来的工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，钱、设备、销路，这些都是小事儿。只要以前的工人还在，他就坚信自己能让这家工厂起死回生。那些话杜湘东听懂了一些，但还有许多经济的、工业的专门词汇就像在听外语了。这时候在杜湘东眼中，许文革的神色除了天真，又多了亢奋和激越， 甚至有了纵横捭阖、挥斥方遒的气象。许文革仿佛不是在对杜湘东说话，而是在对他的股东进行论证，在对那些政府领导和产业工人发表演说。难道许文革没有意识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警察吗？杜湘东惶惑起来，再看许文革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人近乎癫狂了。而许文革把自己带来到底是要干嘛呢？插了个空，杜湘东接了一句：你说完了没有？许文革这才如梦初醒，讪讪地笑了。杜湘东又补充道：我对你怎么挣钱不感兴趣。许文革舔了舔嘴唇，似乎又要开口，但是却再次喘息起来。经历了刚才那一番过于忘我的表演，哮喘也发作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烈程度。他哆嗦着蹲了下去，像动物一样两手扒地，脖子上抱起的青筋都快崩断了。崭新的厂房里回荡着惨烈的声响。有那么一个瞬间，杜湘东觉得许文革马上就要死在自己面前了。杜湘东束手无策了好一会儿，才想起对方身上是有药的，于是弯下腰去，从许文革怀里摸出瓶装喷剂递了过去。又喷，接着咳，接着喘，大半天的功夫，许文革才能勉强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呼吸。杜湘东有一些莫名的感怀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好，我得走了。许文革却抓住了杜湘东的裤脚。您等一下，我再给您看一样东西。我说过我没兴趣，那是赃物。趁杜湘东怔了一怔，许文革抬头递上了一只手，杜湘东条件反射地递回给他一只手，许文革便攀附着杜湘东站了起来，伸手指向车间门外。远处有一排矮旧的小平房，立在一片荒草丛生的空地边缘。在杜湘东的记忆里，以前厂区和平房之间曾经隔着一堵墙，而现在墙已经被拆了。他想起了那是什么地方，也想起了自己当年曾经搜查过那里。时至今日，杜湘东仍能清楚地记得，其中一间平房，也就是许文革和姚彬彬的秘密车间里，摆放过哪些五花八门的物件，挂钟、水泵、收音机，两个年轻工人把它们一一地修复如初。许文革的手执拗着往门外指着，脚却不动，他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杜湘东只好侧着肩，扛起许文革的一条胳膊，架着他往空地对面挪动过去。他们来到了苔藓斑斑但却依然稳固的平房门前，无需费力辨别就找到了许文革他爸爸妈妈生前住过的那一间。锁早就换了，连门洞都拓宽了，还装了朝上的推拉门。看到许文革在身上摸索着掏钥匙，杜湘东不得不让他暂时靠墙，自己接过钥匙开了锁，把门哗然一响抬了上去。和方才的车间一样，平房里也涌出一股刚刷完漆的味道。许文革又被呛得咳嗽了几声，但总算稳住了呼吸。他对杜湘东说：你看，就是这个。杜湘东已经看见了，如今屋里只有一样东西，却把空间塞得满满的，是一辆汽车，老款进口皇冠。1989年，姚彬彬和许文革因为盗窃这辆汽车的发动机被捕。几年后，杜湘东还在姚彬彬家的楼下见过这辆汽车，当时他仍在充当工厂领导的专车。而现在，这辆皇冠车如果停在北京街头，无疑会显得突兀而过时，但是他却又保持着某种老派的庄重，周身上下一尘不染，给人的感觉好像他自从出厂就没上过路，十几年来一直静静地停在这里。许文革单手扶墙，慢慢挪到皇冠车的驾驶舱一侧，开门坐了进去。他又扯着脖子喘了几声，隔着前挡风玻璃对杜湘东招手。 杜湘东迟疑片刻，也拉开门，钻上了副驾驶座。两个人并排而坐，肩颈僵硬，神情木然。从平房外面望过去，大概很像正准备上路出远门。车钥匙就插在仪表盘上，许文革颤颤巍巍地伸手一拧，皇冠车一颤，居然平稳地运转了起来。逼仄的房间里弥漫起了尾气的味道。在嗡鸣的车声当中，许文革首先予以说明的是一系列机械参数。 1985年出厂，六缸发动机，2.8排量，四档自动变速箱，四轮独立悬挂，电动车窗，前后立体声喇叭。 杜湘东没有搭茬。许文革继续说道， 当年能坐上这种车的最起码也是个司局级干部，没想到我们那个厂也能捞上一辆。跟厂里谈判的时候，我问这车还在不在，他们说还在，不过早就没人用了。我就从他们那儿买过来，自己带人从里到外收拾了一遍。那年头小日本的机器特别皮实，只要更换了易损件，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 杜湘东仍然没有说话，他扭头看了许文革一眼，只觉得这个人目光悠远。许文革却停止了说话，低头仔细打量起这辆车来，他的手还在方向盘和仪表上摩挲着，不知道是在赞叹80年代豪华车的工艺，还是在欣赏自己的修车手艺。房间里尾气的味道愈发浓郁，已经很不适于哮喘病人常待了，就连杜湘东都意识到了这一点，而许文革却直到再次陷入撕心裂肺的咳嗽，这才想到应该把车熄火，然后找药，再喷，再咳，再喘，平息下去却比刚才耗费了更长的时间。如果许文革也是一辆车的话，那么他的内部部件还不如这辆险些报废的老皇冠运转顺畅。 许文革、姚彬彬袭警越狱，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，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，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。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，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，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。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？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作家石一峰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江宁，编辑张璐。 许文革终于说出当年为什么会偷这辆车的零件。说起姚彬彬，许文革流下了忏悔的眼泪，而杜湘东又会是何态度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借命而生》。 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，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欲，有赌，有博，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，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8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